汉语绘画301句，是为初学汉语的外国人编写的速成教材。第三版分上下两册，本书是下册，配有 CD 三张，录有21到40课课文的句子、绘画、替换与扩展、生词、练习以及四课复习部分的内容。北京语言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录制出版发行。汉语绘画301句，第三版下册，第21课，请你参加。一句子。喂，北大中文系吗？我是中文系。您找哪位？他在楼下复印呢。请他给我回个电话。我一定转告他。现在你做什么呢？在休息呢。现在在休息呢。